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始終你做緊嗰個 position 嘅時候，你都唔會想話個個人係好針對你嘅反抗啊咁樣，你都會想令到佢哋係滿足到佢哋嘅 need 嘅，佢哋嘅需要。咁我覺得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好適合嘅時候去開始做啲嘢咯。 特區政府咧對普選咧係有承擔嘅，我哋會按照基本法、人大嘅決定，同埋其他相關嘅法律啊、決定啊等等咧，嚟到去實行普選。我同埋特區政府喺個問題上咧。是有決心的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毛孟靜 鄭先生你好啊毛小姐 我逢真聽到梁振英我就覺得很過癮的對他香港有承擔 我就立刻問他什麼有承擔 普選有承擔 他是說特區政府是對普選有承擔 這個人一世人除了對他自己有承擔之外他沒有東西會有承擔的人對家企人对个社会，对亲戚朋友，对爹哋妈咪， 都冇承担， 都冇承担 嘅呢个。南华早报嗰个 Alex Low 咧，有篇文咧就喺度话呢啲咁样嘅民主派所谓要动不动就叫人走，好似好幼稚，佢系好幼稚，好似细路仔咧玩玩具都唔好玩嘅，抌咗佢唔要咁，话你幼稚啊，即系都唔系点你名啦。 Alex Low 系咩人嚟？ 系咩人？ 我真系唔知。 Give a damn 系啊，我真。 求其 你知咩人？你提佢个名字， 求其有个英文名咁得噶啦。 你叫乜 Alex Low？ Peter Chan 啊，不知所谓呢条友，你有傻啊？有呢啲叫做咧，识写两句英文咧，就以为自己变咗翻鬼佬。 系 你怨气咁大，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先啦。 咩啊？ 香港嘅单车手李维斯喺沈阳举行嘅全运会叫做海林赛啊，获得金牌。 咁都得？ 金牌啊，系啊， 竟然肯俾佢攞， 系咪假噶？ 咁攞呢个金牌嘅过程系香港第一金啦吓，攞呢个金牌嘅过程咧就系咧佢咧就一直留守喺教后嘅位置，最后两圈河北车手跌倒，李维斯冲上半个车位夺冠。 天地有正气 啊，系好难攞金牌。 如果你由头啊，如果你由头带到，如果你开头冲咧。你就跌死咗啊！跌死咗啊！ 俾人掉出去，肯定 一脚掹落呢度啦。 睇怕你冇得赢， 系啦，佢就以为你冇料到， 系啦，咁先。 你睇下榄球赛， 榄球系 做乜嘢？哔哔哔哔哔哔哔，咪搞掂啦！ 哇！啲黑哨， 哔哔哔哔哔哔，连哔八次。 上半场赢到尽晒，到下半场咧又黄牌又罚球，总之要你输，最后得个银牌。你香港榄球真系威震天下， 其实他预咗咁嘅个球证，谂住如果再逼完啊榄红牌黄牌都唔掂咧，据闻啊，我收到料啊，佢准备自己揽咗波八抌入去，佢准备咗个波嚟嘅， 然后就令到个波失踪。 另外个波嚟系 以后唔会有个波系出现，咁啊赢咗啦，系咪咁？ 唉，不过香港人踩单车好叻嘅，我都唔系好明白。 香港人踩单车我都唔明白，香港你知啦。 香港边有地方？ 香港啲驾驶者系嘛？ 对 于个单 对单车咧，好 黑噶。五点半咧，你就会见到一队单车几廿人咧，喺司徒拔道踩到上山顶，又踩翻落嚟。 年 气啊，年气啊！浅水湾道一路去石澳都有。 喺浅水湾道就开始踩噶， 系 年气啊！但系香港真系冇乜。 但 系 嗰啲洋人比较多嘅，但系有。但系而家参加比赛嗰啲系。不是洋人，你那些華人來的。 但是呢，我告訴你聽，最近是單車熱得很厲害。 幾萬元，幾十萬的單車都有。 繼續數啊。 幾十萬都有，我都當然知道。我有兩輛單車。 單車可以貴過汽車。 我本來有兩輛單車，幾萬元價，人家讓給我的時候。 你知道我貪心,逢一夜便宜,我就要的 台灣現在是世界有名的做單車的最終搬了去大陸有些不是有些在台灣好了我們言歸正傳講到有些有些難我做一個小時有些好東西玩一下為什麼看到毛毛毛衣衣很過癮你一射擊起千層浪巴閉啊毛衣真的很多新聞我關心的都是跟你有關係 現在包括你不知道你要問他當時你未做議員你有份我當時質素不低但我最不喜歡這個人為何說是人渣第一你昨天有沒有聽我們節目可能他將中環佔中令他想起六七年暴動多餘被容聰工商指著昨天我們跟他上了一課歷史課 即是六七暴動之由來接著這個人為何說是人渣呢如果AO聽到就很生氣了他說他吃了死貓11年現在就終於大平反了你知道什麼死貓呢你知道什麼叫死貓呢他就說當時他做經濟發展局局長他說2002年在商界貼有政壇我又講一下歷史給你聽當年為何他有這份工作呢你介紹他不是 人是要事來運到又要在適當時候站在適當的地方又要有很多人四職陰德就五讀書有時候會混製他真的五讀書的他說了俗語他很長氣他讀書剛剛通過考試那些叫做可能是recommended GPA,我有honor,GPA過二,緊緊過二,當時其實曾蔭權做了政務司司長,有了問責制之後,其實他就屬於許氏仁做財政司司長,他就屬於許氏仁做財政司司長,他就跟老董說, 老董很聰明三顧草勞去找許氏仁但每一次許氏仁見完他之後都覺得這個人根本想來叫我不要做所以他就很聰明也可能令到許氏仁最終搞到今天夜官飛可能當時做了財政司長他不做積金局就不會租屋不會搞那麼多東西出來 所以什麼都講命運的事情很難講有個人執了一個 第一就是松哥做了因為根本董由頭到尾都是屬於松做中央也說希望松哥可以做特首後來的命運又改變了他就因為以前幫梁錦松他就跟梁錦松做同事在銀行梁錦松是行長 他就是大打插大家都是拿鑊鏟的人他不是炒房的他是負責幫松哥幫我請吃飯幫我搞定那個誰就做這些事真是你好像親眼見過他誰我就親眼見到他怎樣托人大腳的這個有一個超級肥大公關所以當時吃到這麼肥這麼大隻松哥做了財政司司長之後他自己走去松哥 想做官自薦的不是介紹的原來松哥沒所謂你要做就讓你做誰有空誰做 哇這麼兒戲的你不知道誰有空誰做 入了政壇之後 卷入仙股事件成为第一个鞠躬道歉问责官员他说当时其实他只是通知了电子传媒他会道歉的一班文字记者和摄影大哥当然很不满意当然了事隔11年还有一个细节很不满意去到就说喂我拍不到噃 再來多次行不行他就從善如流說我再鞠躬一次新聞辦發氣新聞處長誰當時的新聞處長是不是誰誰誰蔡瑩碧你走了蔡瑩碧所以你倆都老了蔡瑩碧我說我老的我一點都不老記憶力挺好蔡瑩碧打個電話給他當時是怎樣蔡瑩碧就去跟馬時欣說不行有班記者很怒吵當然了拍不到 叫谷多次就是蔡瑩碧叫他從善如流他肯谷但現在他反過來因為其實你做了這件事也因為這件事很多市民也好傳媒也好認為你勇於認錯給了很高分你今天舊事重提做什麼這些人就是壞人為什麼說他剪他說他捱了11年死貓 他說事隔11年馬時欣昨天接受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訪問的時候要說清楚了平反了當年本來跟他同事說了的他說他自己一視同仁全部禮曬全部禮曬請了全媒他怎知有個資深又給他經驗多的同事就說只是叫電子傳媒就行了馬時欣就說當時他已經覺得這樣不行的大小不過那個同事給他資深 最後聽他說吧只是請電子傳媒在旁邊的不用說了興姐說了你不用理會說是吃死貓那些一個人你是文責官員最大就說你講資深的我懶得明白為什麼說他賤我有些出奇想問兩位馬時亨最近經常在傳媒曝光所謂何來因為最近我想復出我還沒說完我有一個問題就是南華早報的本地新聞不是多的有一天全版他寫明是local news是本地新聞但全版就是Fred馬專訪馬時亨的專訪 就叫local news 會不會是什麼事呢他是不是以為自己是計劃家這傢伙就不甘寂寞你知道他不做官之後仍然直到今天已經隔了事隔這麼多年現在說真的幾年了我還在做議員的時候辭職那晚辭職我在場的十年了我跟他一起吃飯突然間很多記者打電話來接著就說我辭職了我在場即是超過十年了 我沒有做議員我是零八年沒有做的但應該是零七零六左右難手執熱戰隊那個又益了有個卡片鬍那個是假代的但也是益了他如果他不走他就沒有行他很討厭卡片鬍的蘇錦良如果一時間聽不明白如果要說官場八卦我隨時說一天都可以這傢伙 他不做之後他由那天開始仍然跟傳媒保持非常密切關係繼續每年在石澳燒一隻羊給那班記者妹記者仔吃石澳俱樂部不是沙灘不是你去那裡又不是你去那裡記者仔記者妹那些很恨吃的是這樣的一輩人不要侮辱對不起我知道你很defend這件事有記者協會也有defend記者也defend對不起 那班記者妹告訴立法會那班記者妹貪飲貪食貪什麼都貪我在立法會這麼多年我當然知道我是證人大班幾時請我去香港吸食飯幾時請我去酒店吃飯我怎麼知道我怎麼說女生知道不要叫男人請你去酒店吃飯我寫出來怕什麼我證人個個都是這樣的整天就跟著舔笑 那班人就去Ritz-Carlton以前大飲大食開百言年 你一輩子未去過酒店我不是得罪你一個村人好像我們小時候跟你兩個 有沒有機會進去半島酒店呢老實實我就不恨這些東西但是我不會恨這些從什麼東西有沒有機會進去門口有個狗又大的食澳俱樂部的沒有的洋人與狗本來不准進來的沒有的以前在洋人不好意思是丟臉不是你的年代世紀初當年的洋人娶了中國人做老婆是被歧視的入到這些會所是 不想你進來麻煩你麻煩你叫你的女人走帶個中國人老婆進去不行的有個很出名的李文虎官本來是皇室的親戚叫彭德如果大家記得當年李文虎官來的那時候五十年代你當然還沒出生出了的了不過很小他因為娶了中國人老婆立刻沒有官姓 即使是1950年代上世紀在美國很多地方是不單是黑人不受歡迎你是猶太裔都不受歡迎你不要進來我不做你生意不過說回這個馬斯克你插一句我們有些記者我就不像大班那樣所有的有些記者或者立法會裡面我未見過有記者接受這些人請吃飯 我未見過一場住那班我們叫做恨飲恨食我講的那班residence那班即是在場住那班恨飲恨食很厲害你說我看不到一個說不去的行了行了馬時亨對不起我沒得跟你爭論因為你不知道現在也是你由今天開始何時開班立法會 10月初不知道我學你吹雞說去香港級不用我學麥潤壽說<笑> Open your eyes 開始observer那些經文聯石禮謙那班人田北俊大口狗看看他怎樣請記者吃口大口狗你都不懂 梁君彥你都不懂梁君彥整個大口狗那些流口水的狗很侮辱你作為立法會議員他會客氣很多對於這些以前你做國會都不會這樣你不做就可以大聲一點我當在立法會這樣叫他對於這些建制派議員用什麼給面子馬時克 馬斯克他為什麼這樣出來為什麼會有全版的西部訪問很奇怪他不停跟記者保持聯繫不停喂料給記者不停還在做遊說他現在沒有他就將他自己的意見經常想找如果你做電台節目他會打給你請你吃飯他會不停給你希望你說什麼說什麼那他以下何在呢 他第一想做政協很奀發夢也想做政協劉乃強也可以做政協劉乃強怎麼是跟政苗紅你投共這麼多年何時輪到你馬時亨馬時亨當年還是港英餘業你想想想做政協政協很多好處有大陸車牌 現在幾百萬都買不到那個尤其是那個羅湖那裡那裡叫什麼貴賓通道還可以用貴賓通道又可以用機場貴賓室還可以跟那些有錢人拍在一起他還好意思罵人家的議員坐國泰基他做官的時候 他接受了多少負荷款待不說了總之他不敢差勁他做訪問那麼多訪問他是不是想復出東山再到今天為止很後悔一件事你當然是辭職說他講大了他不要說腦子有粒東西那就好一點他可能還有機會翻官場 講到自己快要死了現在再去照過我想過了我都沒有了但腦子也沒有了我們開玩笑說過因為信了耶穌做完見證之後蘇哥整得不見了還有腦子沒有了一塊有時所以說話不要說大教一下你的年輕人你不要說一輩子都不做特首可能有機會做到的我覺得有一粒東西真的 我一直都有的但我從來不會特別拎出來說不是腦身上真的六七年已經那不會影響你見到如果有時爆有一天坐在那裡爆了就那個不會爆的那個是經他大小的即是會增加的可能會增加的看著你就行了有什麼動作我們會打999 叫柏車我想說一件事也是跟你有關係的你登了那個廣告人登廣告你登廣告登完就被人砌為何會搞到滿城風又說港獨然後翌日周庸就說你這些人沒錢登台灣第一被人罵他台獨你已經很嚴重了被了幾天還未怕過嗎未怕過我成年了 不死得了你真的死得了被人封了咪一年了罵了還有又被人說你沒錢沒什麼厲害為何不去紐約時報還有老老實實真的沒錢只有300人聯署下次你是不是真的跟我們搞去我們不看不起你搞定全世界的campaign真的你不用怕是一定要做你說台獨什麼就真的得到第二 環球時報我經常以為環球時報是加拿大報紙 原來國情的事你問問我《環球時報》最初看到《環球時報》的時候我聽到以為是加拿大報紙《人民日報》屬下的一份報紙現在當然知道它有英文版的《人民日報》有英文但很多都是中文 因為我有個學生之前教過在那裡做英文版所以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那怎樣你想現在環球時報就很簡單說這班人幼稚又不懂死又說如果香港沒有了其實你們為什麼會弄了本土東西下去這個真的是法國威影響最初事實是譚博波最初是事實是譚博波你給我說如果你問完那為什麼不給人說通常你不知道我們認識了多久 通常會被人說毛衣好像我們都是青梅竹馬青梅竹馬真的嚇死我譚海邦想做這樣的事情范國威跟我說 反對有梁振英盲搶地然後自由行一簽多行真的頂不順取消一簽多行取消不是取消自由行沒那麼說然後那150每天的入境你真的讓我們看看家庭團聚誰會反對但有些事情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在那裡縱人進來你說這三件事我怎麼可能會反對那就去但我真的事前就不知道他去台灣登報紙廣告 但我事後也不反對沒事去不去所謂完全是沒問題登《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就沒問題都沒有錢就沒問題《曾志豪時報》有問題廢話完全廢話知亦都說你登了廣告在一個崇尚台獨的報紙等於你支撐台獨匯豐都登在《蘋果》啦 不是匯豐也很支持蘋果或者明報所以不用說浪費時間台灣不如為何選擇那份東西是否便宜一點你不如說給別人聽台灣這個統獨問題已經不是主要是沒有人理的台灣雖然所謂心綠支持民進黨解還有老實實我教書在大學講政治與傳媒我講了起碼十年就是一國兩制原先 是用來給台灣的沒有機不如香港先香港是一個試驗室示範單位現在一鑊譜你懂不懂中文我中文比你厲害我現在請你翻譯以下一句說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英文怎麼說證明你懂中文就用這個理由證明你懂了一個反證我們要登去 《紐約時報》。 你到8點鐘還有兩個半鐘，在8點鐘之前要教我們英文，好嗎？現在《環球時報》提一個很有趣的議題。It's a blame game. 我現在就想，最好你講完，講到英文我答了，A blame game. Blame game是 欲加之罪？ 都可以的， 你總之跟他玩遊戲。他現在是吞撲的，算了。吞撲英文是什麼？吞撲。這個公仔不得意。吞撲叫slow job。 算了，不跟你玩。雪地的雪地。那公仔在哪裡來的呢？公仔。我們自己做的。不是。蘋果日報下面寫著，現在看到。那怎樣？你一直都沒有落正題，我怕你待會就慢慢拖。我電話1831138，我今天倒轉遊戲規則玩，一開始聽電話，大家給面子，因為我6點鐘走人，可不可以打電話來破一下場？說什麼？除你。 《環球時報》提了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如果香港沒有自由行會怎樣？每人說一樣，由你講先，接著到你，接著到我，然後呢，就歡迎大家打電話來。香港沒有自由行就很簡單，我搭地鐵，那些車輪不會輪我的腳，現在經常輪就大哥，我很害怕，我自己傷了。 不撞過來我很害怕，我想到兩個畫面，第一就是廣東道變回全盤廣東話的街道，第二就是海洋公園變回香港人的海洋公園，沒有人敢去海洋公園，我現在不去很久，是啊，十幾二十年都不去了，你人多到大小便、不排隊、偷食煙，真是煩到聽起來都不想去。 如果你問我香港沒有自由行就變回真是香港，講完沒有香港，你想想去到周圍都是索比摩，全部賣錶賣首飾，周大福是多過71，但公道一點你真是自由行，你是有幫襯香港，但是很短暫，經濟你問我，就像吃粒Panadol頂住頭痛，然後其實是老樓，我們付出了很大代價，因為令到我們香港的 租金通脹影響了通脹，第二令到我們的公共設施的負荷，我們是給錢津貼這些人來香港玩的，收了租的那些，老實說，你有個鋪位，你認識有幾多人有個鋪位銅鑼灣的？我不認識，知道嗗嗨？我認識人多，我都不認識，他有發達，你想想，以前都可以去銅鑼灣吃烏雲吞麵， 現在變成吃碗魚生粥沒有了，全部那些是得益的人是極少數，那些有店租給人的人，賣的東西全部是進攻鬼佬的，以前是打劫紅毛鬼進攻佛蘭西，打劫佛蘭西是進攻紅毛鬼， 現在是打劫的大陸人進攻給意大利法國佬，打劫自己又進攻法蘭西，大陸對我們有什麼益處？全部名錶名牌手袋，香港GDP這麼多年過去，旅遊業是香港其中一個主要，不是支柱，是一個其中一個行業，一個經濟來源，外匯的我們賺，現在哪有得賺？ 以前就不同，很多外國人來香港，現在哪有遊，現在人來這裡賺水，以前你在街上經常看到經典的美國遊客穿著夏威夷衣服，前面有個相機，現在真的很少，有一段時間很多日本人遊客，現在連日本人都沒有，這些人對香港沒有好處，隨街食煙， 你去到哪裏都見到人吃煙，我們不說那些大小便的廢事，我覺得說都無謂，那些始終是少數的，不是通街十步就有一個大小便就沒有那麼嚴重，所以我們三個就不夠創意的，我想聽眾打電話來，1831138，你講一下如果香港沒有自由行， 香港會變成怎樣呢？告訴環球時報，大大聲聲告訴他，環球時報有結論的，香港會仆街，香港，喂，他真的這樣說的，他沒有這樣說，我幫他翻譯了，他說是香港人的損失，他剛剛才拋完街， 就像這些毛衣衣這麼幼稚的立法會議員就不知道， 真的會是香港人很大的損失，內地人不來香港消費的話 你們幼稚就不懂 總之香港是PK 范國威就說 你為什麼這個人這麼偽善，你真的偽善，你是藝人，你的黨友范國威，因為我黨友，你的黨友，你的同事，其實很多人說你跟那些人親密過，我黑頭說的火都來了，就是會開香檳慶祝。何小姐， 喂，Hello，如果香港沒有自由行會變成怎樣？ 喂，主持人好，如果說中了今天那最好的四個，他們兩個每人送本書，有書送啊，你介紹我這本書先，那本書叫《人山人海》，如果香港沒有自由行就沒有人山人海了。 No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好，繼續說何小姐。 我們香港沒有自由行，我們香港恢復原理的面貌，我喜歡買什麼都要買什麼，好像我年紀老，我想買信封都沒有地方買，都不知道在哪裡買，而且呢， 我們兩個公投全香港兩個公投看他是中意自由行還是不中意自由行。趙女士，你是不是上海人？上海人，你聽得出？你講上海話，你跟毛姨姨，我們說什麼話都可以。你講上海話，我聽得懂的了，應該是子瑜。我上海話比毛孟靜的上海話學得多了， 當然 懂了， 因為我已經吃了幾十年了， 可能聽不出，不信任聽不出。 听得出我不吃饭我听不出我上海话你想要广东渠应你真的有广东口音我不是上海话我应该是英国口音苏格兰苏格兰就可以说 你現在那個公投是否灰色石油還是不灰色石油除了那些賣舖的有舖的人反對之外全部都贊成不過要回答一回就趙女士意思是最後一個公投公投這兩個字很刺激北京很害怕他第一件事想起台灣公投台灣經常公投不過說是 他定了香港阿拉灰色干什么就干什么归到大陆上去我们想说什么就想说什么赵女士说关大陆什么事我们肚皮痛肚皮痛肚皮痛除了潮州话之外又可以除了潮州话之外又可以我说的东西现在共产党根本你阿拉上海讲 你覺得香港必須讓香港越來越多香港人西藏好來對付香港人我告訴你好了我們明白了總之大家都認為如果自由客<笑> 如果有公投大部分香港人都說你不來就罷走了拜拜趙女士的講上海話精神很多真的聽到講上海話挺厲害等於我們廣東話一樣突然叫你做普通話節目林先生林先生喂你好你好三哥大班你好你好我就告訴你沒有了自由行我想他們那些大陸人會死快一點 <笑>我想他們走私都要下來買東西找人我們可以賣東西上去當然我們找東西上去給他大斌說在深圳開店舖如果只是為了這件事我情願我們賣東西上去不用來你不用來在深圳交貨起碼一天一個星期有三天出去玩 不會說走路好像打到騰那些車輪到處飛還有還有一個問題你不夠他錢多這個是真的我覺得這些是短暫的 如果我們香港人不上大陸投資他們都要很快死他們現在不用了以前你說早20年大陸開放改革開放的時候靠香港說的而已他說自從去年到今年那些買錶碼已經少了五成以上那間店都在頂住高消費已經差不多是 有一大巨煙沒有了你知不知道今年大閘蟹大閘蟹大閘蟹那些名牌抽抽運上去去不是現在不肯留的就周圍那些大巴細巴都會上去那些地方上去我問多你要入正題沒有自由行可不可以變成這樣香港是直接是變回天堂根本就那不是移民我們一百多年我們都是在生存我們想聽一下除了我們香港聽眾全世界你知道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環球視像廣播我們全世界聽眾都打電話來 如果沒有大陸人去溫哥華會變成怎樣沒有大陸人去倫敦會變成怎樣紐約會變成怎樣歡迎各國全世界打來沒有自由行會變成怎樣張小姐請講你講了你們好這麼多位先生女士主持好如果我覺得我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好像是呼吸到我現在好像有些心臟病呼吸不到為什麼呢因為無論我講一個事例給你聽兩三個星期前還在放暑假我帶我的弟弟去泳池玩夏天我剛剛見到有位女士在泳池邊把一些太陽油一劈一劈在身上我不知道為什麼太陽油不應該是這樣我見到她這麼厲害我說小姐請問你是不是在擦太陽油她說是的我就告訴她我泳池不用太陽油接著她就 眼泥泥我，佢講得好難聽，佢發瘋啦咁話我。廣東話？係，佢啲即係冇我哋咁，即係你聽得出佢唔係純正嘅廣東話。即係廣州話，佢嗰啲係正純正嘅，我哋啲唔純正嘅。廣州話。佢白話，佢講白話，嗰啲叫白話。咁佢鬧，咁我就佢話我成日都係咁嚟香港，我都係咁噶啦咁樣。 我帶了我弟弟來，我不向這裡怎樣怎樣，我說因為泳池不用，我說你污染泳池，還有很多弟弟因為小時候他們在泳池哪裡玩，不能游得深水，那人家很多弟弟都是這樣，那你這樣人家的眼睛又怎樣呢？我是孤陋寡聞，我想問你，為什麼自由行一天走來幫助香港都游泳池呢？ 是的，那便宜啊，阿哥便宜啊。 你聽佢跟住就說我，你這麼好學識，你不用來這裡游泳了。 你說這些什麼文化來的，什麼去泳池講明是粗鄙之輩先去。即是你家是私家泳池，不是傻佬。不是，是我們香港人的習慣來的，我們去泳池游泳是不是先？是的。即是海灘污染之後，我們香港人的習慣來的，我們去泳池游泳是不是先？是的。即是海灘污染之後，我們香港人的習慣來的，我們去泳池游泳是不是先？是的。即是海灘污染之後，我們香港人的習慣來的，我們去泳池游泳是不是先？是的。即是海灘污染之後，我們香港人的習慣來的，我們去泳池游泳是不是先？是的。即是海灘污染之後，我們香港人的習慣來的，我們去泳池游泳是不是先？是的。即是海灘污染之後，我們香港人的習慣來的，我們去泳池游泳是不是先？是的。即是海灘污染之後，我們香港人的習慣來的，我們 董的年代，但那時沒所謂的，他無論在學校任何地方都被他們侵佔到，他又不尊重別人當地人的文化，入鄉隨俗。 我覺得沒有自由行，這個世界沒有誰沒有誰會死的，不要緊的，完全沒有問題的，我們這麼多年都是沒有自由行的。 多謝你電話，下一位張小姐，張小姐你好，張小姐還是譚先生？ 喂喂喂，老譚啊，是怎樣啊，大伯，怎樣問你的問題啊，沒有自由行，香港會變成怎樣？環球時報就說呢， 如果沒有自由行呢，你香港人就成了其實今次打電話來有少許呼籲社團朋友，我們沒有聯絡的，我恐怕他們有人聽，沒有的，千萬不要聽，聽了很嚴重的，鄭志森，因為沒有自由行，但是 大陸人對香港的商品需求沒有變，沒有問題，我們只是說沒有自由行，大伯想了，在深圳開店，我們無所謂，我們出口而已，有什麼所謂，買些給他，大伯的招牌一定是正貨，買些人不相信，你這樣不相信，不是，現在問你這件事，現在問你沒有自由行會怎樣，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胡依，加上 Elements我們都可以去的，Elements都不是很多人的，其實你說一下小好，Elements越來越多人，Elements的商場會存在，不過貨就不賣那些東西，你現在最好笑，有一次有人說，我說什麼一樣的，香港其實有一月有一些公司我想走的，現在沒有了。 國貨公司都沒有賣，國貨公司都沒有賣，只剩下一間，中環也有國貨公司，你知不知道內地不行國貨公司，就是國內大把什麼叫國貨公司，我小時候童年的回憶很大部分是白德新街，不是白德新街，電車轉進跑馬地那裡，中國國貨公司很愛的，你知不知道現在國貨公司魚蛙賣什麼多？ 多數是烏魚子，好笑的，最重要的是沒有那些遊客，你的商場會好一點，你現在的商場都不是給香港人走的，那些不是給人走的，給有錢，多謝你胡先生，你好，這位譚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我講講先啦，假若一天沒有自由行，港人生活舒暢又悠閒。因為點解呢？其實如果你哋有去過呢個迪士尼呢，就會發覺呢，國內啲人啊，真係嗰啲秩序啊，同埋打尖啊，同埋隨地吐痰呢，真係好犀利嘅。 好厲害啊！ 好厲害㗎，佢哋唔排隊㗎，打尖㗎，通常都係㗎。 但是孩子都會跟著有樣學樣，我跟朋友聽過一個故事，互相講笑，有人說我回大陸，另外一個人就回答他 回什麼大陸，你落樓下就是了，在香港 被人侵佔了，如果沒有自由行你會怎樣？ 很輕鬆，每天生活都很輕鬆，即是更加開心，起碼吃個包，買個菠蘿包都買到嘛，現在知不知啊？你又買不到菠蘿包的市區，即是問你，叫你中環買個菠蘿包，沒有店賣的，你意思，不是賣光的意思，不是賣光的意思，你去廣東道買個菠蘿包給我看看。 還有我們港人在其時現在入店鋪頭，見到你是香港人都不再生意，沒人理睬你的，很容易的，我教你，你進去名牌店，你如果想人招呼你，不是，你想想國語你說得不正，你想不想人招呼你？有什麼方法呢？大班，我老虎，哈啦哈吐，吐到談先，他不會罵你的，他不會罵你的，他還會更加招呼你。 是，我是吧？是啊，是啊，是啊，咁啊，位主持你好啊，我想话咧，咁冇咗自由行咧，我哋就可以换翻我哋自己旧阵时咯。而家我哋行嗰啲咧，新城市广场嗰啲大嗰啲咧，全部都系卖金银首饰珠宝啊，都冇我哋想要食嘅嘢，冇所我哋要用嘅嘢，根本就唔系为我哋服务嘅，全部都为嗰啲人。而家咧系最有机会嗰啲大财团咧，就系收好高好高嘅租金，根本咧我哋咧就系而家。 越來越買不到舊陣時的東西，我想叫他給我們一個機會，我們自力更生，我想他給我們一個機會，放條山路，你不要理會了，我想我們自力更生，我們自己種菜無毒的菜，我們自己養豬養雞，我們自己自力更生外面找回來，他給我們一個山路，我們就可以了。 即是苦中尋樂，我們現在苦中尋樂，有個聽眾在Facebook上叫Daniel寫了，假如沒有自由行，香港會死，我寧願死都不要自由行，通常我們說我們當然要買的，沒有自由寧願死，我們沒有東西買的，我們小市民全部都不是要這些東西的，我們不是要金銀珠寶手飾，我們要那些雲吞麵、粥，你只是去買大閘蟹。 以前你去銅鑼灣買大閘蟹買南貨，是很過癮的，是南貨店，沒有的，你想買酒釀，不知道去哪裡買，沒有了，去中央，中央預置，他還去買，現在我想說可不可以叫中央放我們，我們想自力更生，放我們一馬，放我們一條生路，他放我們一馬，我們不敢要求他再下來援助，既然他覺得，最好不要來了，浪費了閘，不要來了，我們都不想受他這麼多恩惠，就是這麼多恩惠要還的嘛。 要還給他，我就不想還給他，我不想欠他這麼多，多謝你，一面倒的，我們現在有一件事很過癮，Daniel很過癮，我們以前說沒有自由寧死，有自由無寧死，有自由行無寧死，有自由行。 自由行無寧死這個很重要還有一件事大阪提你原來內地有些網站介紹香港自由行的網站有游泳池好水清介紹露營的地方有救命介紹宵夜食的地方不用錢你去霸在紮營一介紹了就永無寧日他們還有一件事沒有介紹你說去香港那些地方如果你去 宵夜吃有些牛自己合起來給你劏他帶一把長刀牛送上滿新鮮熱免費流浪牛那就很多人害怕死幾隻差佬以為你來做世界拉他一個人進去那裡說我來劏牛是不是劏死牛差佬說你劏死牛我們聽林小姐你好 大班是瘋了我們很簡單沒有自由行人都長命一點吸口氣都清新一點我們不想這麼早死但為什麼會大家這麼一面倒呢 我不信沒有小商戶是支持自由行的 小商戶支持自由行做什麼小商戶 他都是零售賣零食那間不是的士司機都挺喜歡的自由行那些小商戶被他們趕絕了但的士司機都不喜歡做我們生意的扔行李下海那個我又很震驚你給林小姐說不好意思 走了你別人喂林武一面倒了我就是罪魁禍首撩起了話題希望大家繼續打電話來最好有人打電話來說我支持自由行有些另類意見持平一下我們你最近講到理由為什麼支持自由行我給你一個提示你有的例如呢令到香港少了很多人有很多人會移民不是 真是苦中尋人因為環球時報是差勁著我們你不要開口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 我們不是靠旅遊 GDP對我們的增長有多少 但我們付出的社會設施的代價很大我們每天買的東西通貨膨脹 社會的不和諧帶來生活的不方便你即是告訴我們叫我們不要要自由行不如我們寫一篇可不可以投稿你這麼喜歡寫稿你寫一篇稿給你或者會登你的你直接說我們不要自由行 In English 聽新聞 撐我其實真的等於撐自己不想有再下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再受到這些政治迫害始終你在做那個position的時候你都不會想個人是很針對你的反抗你都會想令到他們是滿足到他們的need的他們的需要我覺得其實現在都是一個很適合的時候去開始做些事情 特区政府对普选是有承担的我们会按照基本法、人大的决定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决定等等来实行普选我和特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决心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经翰吴志森 毛孟靜扯不欺場哪有鄭經翰走了經常都是這樣做做一下就走了我也不喜歡經常在這裡說以下的言論只是代表個人立場 那些真的 我很憎的 一個電台在這裡提醒你說這些事情不關我的事主要是保護我的你知道嗎真的那你就請我來然後就說這個人的事情不關我們的事 我很怕自吹自擂這本書不然我跟你介紹嗎我又不知道你書有什麼精辟的地方我只看到人山人海那四個字 你講人山人海因為我看到有張照片我有點覺得肉酸自己的照片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彭志銘為什麼堅持是這張照片不要理他了人山人海的英文就英文不知為什麼不講山但就會講海真的講人山人海 You might as well say a sea of people 城海都人啊 整海,不講山,我亦都入面簽了名 這裡都看不到 我就說, it's not the dog and the fight, but the fight and the dog 這句勵志說話,dog,dog,fight,fight,聽不明就算了 It's not the dog and the fight, but the fight and the dog 是什麼呢?就講鬥志 但我記得記憶中就是說那個風波裡的茶杯就說如果有多少個讚賞超過了宋先生某即是馮千現在有沒有馮千都沒有現在還沒有三七六八你可以這樣的你可以送多四本的沒有啊那就真的我本來拿去學校的但我不知道我本來拿去學校的你不送我送都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就是待會就選 幾個未完的我們節目還沒再聽電話由監製做決定選四個說得最好的沒有自由行我們會怎樣會不會死選最好的四個送那些四本出去好嗎然後就逢遷 每逢遷就隨便我們誰都好就送四本出去我們講完這麼多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出於愛香港之心你跟我都是香港出生我不是我在大陸出生但我一歲就已經來香港我不差很少我就香港生的上香港生的上香港所以你有些蘇格蘭音所以你有些蘇格蘭音別吵了不是蘇格蘭我家人是英格蘭 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自由市場 我們香港有一群自由市場的fans 什麼都說拍賣吧有錢大了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有錢街角的小商店 我就是大超市 我就贏你的說到底因為我錢多這是現實的殘酷但因為去到底即使做生意都有少少道德有些操守所以我們就說公平競爭法有少少但現在這個真的可恥的香港政府用所謂我們引入競爭就可以提升進步那說什麼呢就是 免費電視牌他不會拿出來拍賣的3G政府就說他打算下個月如果他不改我正說下一條聽昨天早上跟香港的四個3G供應商開會他們有些國際級的數據拿回來什麼事呢政府說這四個供應商就2016年 10月就會期滿就說給三年時間你是轉野然後為什麼呢就要每人拿三分一的頻譜出來拍賣價高者得你聽下去 幾個供應商我現在四個四個拿三分一出來 都拿三分一出來 聽起來你是說俗一點是吹他不漲的什麼三分一四買賣地都是 和黃阿誰啊和黃是霍建寧啊你好厲害的就是馬頭工人那次我是負責做兜底的你知不知道連霍建寧都公開說他就說怎麼跟中資巨無霸比他不是用個比字怎麼跟中資巨無霸撼因為他們是國家資本你即使李嘉誠踏水成怎樣你怎麼跟一個國父去頂住 我真的擔心整個香港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蘇錦良負責整個香港政府有關於無線電網絡、無線電話網絡的政策是為中資機構進來香港而設但已經進來香港中移動已經有了 你說自由行的遊客搞到香港市面的面貌大陸化這些經濟大陸化你才害怕或者是科技大陸化現在不是經常有人問有沒有人偷聽你的電話第二天我簡直知道就是供應商在偷聽所有我們擔心就是這件事我們擔心就是這件事你不是中資機構我們都擔心的因為有法例可以政府說我要聽這個無盲症的電話 取通訊條例但現在沒有法例都可以照做基於國家安全它的指揮棒、指揮的來源可能不是香港政府可能在大陸連香港警察都說明在香港是維持國家安全所以你說你怕不怕我真的很怕我們不是說維護這班現有的電訊商的權益 我都主張自由競爭原來原本如果你自由競爭是便宜的話我主張自由競爭可能將來會便宜的但現在他們說不是他們說會貴一點因為成本很高但我的擔心就是我們的通訊自由會不會因此受到傷害 我不敢用手提電話我不敢用WhatsApp 不需要三年來改變千萬政府麻煩退一退就不要下個月就已經宣布決定每人什麼smartphone、smartphone、和黃、CSL全部拿回三分一出來 the status quo 是預購預購因為我們不是支持那些大商家而是你實在有四個選擇你要和黃、smartphone、CSL還有誰還有這個People 尤其是在地下鐵你整了我三分一你又沒有了三分一拿出去給他我跟你說糟了我要撐起一些東西我們要另外再搞科技我們地鐵不能說電話首先未講地鐵我們要多了錢去搞事我們再商言商我們又要轉嫁給消費者你要貴一點然後貴一點之餘在地鐵任何underground是聽不到的聽不到去到 那個終極發生什麼事呢 聽不到是去到infinity 是這輩子都不能用到的我發一條片給你你是禁極都不行的用不到email用不到whatsapp香港的經濟損失是以億億億聲計的我就不想引述他們的數字因為也很明顯他們說的是最壞的情況他們說明的我跟他們昨天開會有幾個西人 他們是說明是 worst case scenario 毛依依這個是不是已經去到一個時序必行的地步呢不能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 我們決定了三分一拿出來先 真的有問題然後我學英文昨天我看到一個字叫churn churn 講好聽啲就係行內術語係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就要你換 就特區政府會設一條貧窮線就會在貧窮線下會得到適當的幫助我不知道是怎樣等他的政策出來但一件事一定要解決就是居住的問題大家還記得長策會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就發表了一個報告就說提議就給劏房發牌這個引起很大爭議一發牌租可能就會很貴但有些人問劏房都可以發牌嗎 劏房的分明很多是違反建築物條例的你發了牌給他即是將非法的東西變成合法有沒有危險的還有我也擔心的你將原本非法的東西合法化你那個走火、渠務每人一個廁所搞到整個大廈是頂不順的一旦漏水流下或者令到鋼筋、石屎出現問題土瓜灣就是這樣倒的林鄭你記不記得出來哭的 土瓜灣淹樓的時候他就說這些生活環境不是人可以居住的為何今天又提到可以發牌呢我們的同事德哥黃德全去了一間劏房跟我們揮手了喂德哥是啊森哥不單止胃抽筋剛剛我跟不是很信號線路有些問題肺貌你要走都是有些胃抽筋現在 在我們身邊就是朱姑娘朱姑娘可以說在這間劏房居住了兩三年不止這間劏房或者拍拍周圍環境連同區議員慧煥林一起上來海壇街一間劏房第812呎房、廳現在我身上聽到連廚房等等當然朱姑娘在我身邊她就是等上樓申請了公屋 大約就是兩年了兩年多了交給朱姑娘和森哥你們先聊聊朱姑娘你好朱姑娘你好朱姑娘你現在最大的心願是怎樣上樓但是你等了兩年比起其他人時間不是那麼長你會不會擔心還有排捱呢 是啊有些擔心的沒那麼快的你知道他就說三年但實際上看看你計算那些分是怎樣可能十年都不行我不是潑你冷水合格的了森哥他有一段時間已經合格了不用再計算了不用再計算了那你估計多久可以得我幫他估計因為他選了市區朱姑娘因為住慣深水埗他選市區的公屋我自己個人就看排的就可能會久一點如果選香港的郊區或者新市鎮可能就會快一點對他住姑娘你為什麼要選市區是不是就他們上班上學是嗎 是啊就我老公上班住慣了朱姑娘說朱姑娘這裡你其實一個月多少錢租啊二千六元租金的大約八二呎左右住多少人啊我兩公婆住兩公婆住而已暫時就沒有小孩不如森哥我們現在就跟回 區議員慧煥南的租金不斷升同時很多業主都會走法律罅將一個大的房分隔為幾戶人住我就不是劏房就不需要納入法牌的制度於是都會否令劏房的租金向上升你個人估計我估計都會的十幾年前龍屋的問題一發牌龍屋就不斷飆升龍屋價錢 第二,他們走法律罅,將一個大單位劏成11個床位以下 避開床位所條例衛生,你會不會說基本上不同意法牌的建議 但有什麼另外的方法可以幫助解決劏房這個問題呢? 如果發牌解決不了劏房的登記全香港舊區那麼多單位的改為劏房如果是多務資金其實政府應該增加土地興建公屋安置這一批劏房戶的居民從而要求業主還原那個狀況將大單位還原令劏房的潛在危機減低衛生你不要留意在深水埗6號地盤對開 他們就填了一塊海那裡沒有滴海景但他不是建公屋也不是建居屋甚至甲屋都不是就是建豪宅私樓加酒店你是不是覺得很諷刺是啊而且那個是擋住6號地盤的通風的我們說興建6號地盤的時候都怕有個 是的他其實說有居屋的構思和有公屋有酒店我覺得那裡不行對著海真的擋住深水埗內陸同時那個粒位是有臭味的昂船洲的位置衛生說回劏房的問題你擔不擔心現在他提出要發牌就會令劏房這種類型的居住環境這麼差的房屋會固定下來不要說取締反正合法 而他亦會將公屋的興建直至減慢他的數量。 室內裝修沒有違約，但大家都看到舊區九龍城、舊區深水埗舊區，劏房越建越多就令到我們台的承受力加重了，其實對樓宇的狀況都造成危機，所以就算它合法化之後永久永久有劏房的問題存在還麻煩，所以在未發牌之前政府應該仔細檢討。喂，我們差不多就談到這裡了，好嗎？好，德哥。 好啊，唔該曬，好，德哥辛苦你啊，真係周圍去德哥要拿著這個視像，我們視像直播，雖然有時訊號收得不太理想，聲音都拆了一點，沒辦法，有時有些地方的訊號，有辦法，我們盡量做好它，下次找個好些的器材，可能找些好些的地方。 現在長策會出了這個建議之後，引起社會很大反響，而且加租的情況立竿見影。長策會裡面的人報一些資料出來，說這件事長策會小過一半人贊成，不過小過一半都是提議，提議我們都會拿上去的，都會寫下來的，未必成事的，現在好像有些叔叔地。 又說成熟一項推一項，你未成熟不要吵，政府這些是手段，我們做了這麼多年記者都知道，看看風險，你剛才說這套說話，它是又得，它不是又得，它不趕著拖著先又得，最後說取消又得，那你就擾亂民心。 我希望香港人可以走出來支持我簽一個預算，撐我其實真的等於撐自己，不想有再下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再受到這些政治迫害。始終你做那個position的時候，你都不會想每個人是很針對你反抗，你都會想令到他們是滿足到他們的need，他們的需要。我覺得其實現在都是一個很適合的時候去開始做些事。 特区政府对普选是有承担的，我们会按照《基本法》、人大的决定，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决定等等，来实行普选。我和特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决心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毛孟靜，毛孟靜很生氣，是別人稱你仗義執言，是別人稱，那個是別人，多餘，自己人。鄭京翰沒有說自己仗義執言，是盧浩榮說他仗義執言。 沒問題，我覺得是有點古怪，你很生氣吧？ 鄭京翰離開直播室應該刪了他的名字，合理一點，很生氣，做不及了，你明不明白？還是搞兩套名字，當鄭京翰離開直播室的時候就沒有了鄭京翰的名字，是不是好一點？對的，合理一點。講完了，想說些什麼？忘記了，林粉強，那叫什麼名字？ 科技大學呢，我們說，最近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最近呢就 為何大學淪落到要搞家長日呢阿姐這樣洗衣服拿到這個位置這樣的兒子你學習回來家裡你儲錢回來家裡儲錢給你洗你洗不洗人幫你掃地有人說什麼外國大學也有很多好像葉劉也是這樣說的 有些人美國州到由州去州從紐約到LA其實都不應該不放心18歲他招呼家長其實只有一個念頭希望家長做骨髓我們學校多好他說你很窮你捐多一點給這間學校也介紹一下他們譬如出名的校友有XY 就是Bill Gates 那女兒啦 有沒有家長日中大沒有做老爸其實做老爸都有點捨不得女兒入宿舍本來一個星期見七天現在一個星期見兩天你好像 所以我第二個女兒出嫁我一定哭到肥肥肥那種人我當年兒子離開的時候我拍手掌好東西一男生很頑皮但你心底不是這樣表面是硬朗心裡是淌淚可能是這樣有點不捨但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的心態很簡單他成年人來的了 他們要出來工作要成立家庭養兒育女你是不是每次打電話回來父母這件事怎麼做不行於是他就要硬下心腸入宿但也有些慈父的東西展示出來要不要拿行李拿著很多東西我只是做這件事搭就搭但搭進去之後爸爸媽媽你在這裡就行了這裡下車這裡分手 你不用跟我了我自己搞定一些事情你明白嗎其實是剝奪了他自己自立的機會我們成年人都有自己的經驗我如果一個人去旅行我一眼關七什麼都自己搞定是很訓練自己我年輕的時候做這些事情但現在人家帶著我去旅行尤其是兒子帶著我去旅行什麼都你搞定是很懶的是很懶的下一步 接著去哪裡我們下午晚上吃什麼今晚訂了桌子沒有應該是這樣的人指人當自幼就是這樣照顧慣家裡有工人最重要是什麼跟他背書包的費用最重要是一件事很多現在家長受過高薪教育很多東西都懂而且上了位 中產階級中產是中央階級就是駕直升機直升機父母 Helicopter Parent 就是說我認識兒女我認識這些東西你不認識我我怕你行差踏錯我怕你行了彎路不如我教你就是這種心態我今天看報紙有個案例真的很好笑就是那個同學 一年班因為每天由小學由幼稚園開始到中學畢業都是爸爸車他上學的還有抽他上學的從來沒搭過公共車於是科大讀書你知道科大讀書要去藍田哪裡轉車進去要搭公共車第一天上學蕩失路不懂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不懂路 打電話給爸爸最好爸爸我蕩失路不認識你在哪裡等我我一起車你於是者就真的來車他車了他一次之後以後上學都說爸爸車他科大上學這是真的故事來的在報紙真的報紙出了一些文章那你想想這個人被爸爸臭上學這個大學生他怎麼自立呢 他怎樣出來找事做呢是不是爸爸車去上班呢真的公事包還有尿片在那裡奶嘴我自己當年在外頭讀書我真的入到大學是自己來全部真的是懵盛盛的那你要報名真的蕩失路就蕩失路真的蕩失路走不出去行到門口行到懵了 Oh, this is the wrong building, it's over there 開學之前很多家長打電話來問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為什麼學生自己不行問很多在哪裡交錢怎樣選科怎樣red科red不到學分怎樣計算很多家長打電話來於是就不勝其擾於是就索性不要搞一次過 我沒辦法應酬你們怪獸家長就叫他們一次過叫他們就死了這些家長尤其是讀過書中產認為自己有知識的家長經常是得寸進尺得很重要很保護他得寸進尺的程度是怎樣又有一個案例就是這樣的就是一個系我忘記了哪間大學一個系主任接到家長的電話就說 為什麼你給我兒子這麼低分這樣也行你們的教授為什麼要給我兒子這麼低分雖然不是不合格的你知道不知道你給他低分會影響他的自尊影響他的自尊就是影響他學習的態度影響他學習的態度他可能畢業都有影響那你們誰負責那你可不可以加分給他有得這樣的好啊同學<笑> 或者有人教授做這件事我聽過很多不奇怪自己找就我還很努力還要給你一個B減最少都B加你影響我GPA拿不到船會的 但媽媽打來這家事很少媽媽代言人說得客氣你也不如我們無能為力這個兒子這樣就很失敗你懂得擺錯格你轉了手去搞身自己的手怎麼辦不如拿回家還有我聽過一些不在話下的譬如說住宿舍護造找一個菲傭找一個印傭找一個泰傭找一個孟加拉傭去跟他掃你的衣服你收拾你也不要在宿舍的洗衣房洗你又要給心機讀書你又不懂用那些乾屎又不懂用那些不懂用那些洗衣液你從來都沒鬥過洗衣機你看看那些實敗你懂得入錯格你轉了手去搞身自己的手怎麼辦不如拿回家吧會有這些不拿回家的話 柜好像不是很適合你行我跟你搞於是去問社監我想跟我兒子的宿舍裝修過整個櫃行不行 不是很適合他擺衣服的位置行不行社監看著他的大家口好了嘴都不知道怎麼辦面對這些要求這些啼笑皆非的要求是很多這些家長現在他淪落到這麼煩的要求不如一次過叫你來家長人他們辯護為自己辯護除了說因為很多人打電話來之外他說不是其實目的呢我想 那些負責人在家長日的會議跟他們說勸他們你的兒子大你的女兒大你不要來搞我們地你過來人你說說我講那麼久我真的相信很多父母是關心則亂這四個字任何事任何人都是你一關心過度你就會亂龍而不自知外頭人看著旁人看著就覺得你簡直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你是走不掉的了你經常認著 好像你也說有些都不捨得即使是去中大香港有幾個月很近即使一個星期都會回來的不捨得但是真的不用那麼誇張你是真的將他的衣食住行整個牙齒就不要咬香口膠這些眼睛現在開始學戴隱形眼鏡就要時時點眼藥水就不要經常對著電腦你真的怪獸家長 頭髮染什麼又想一想衣食住行又想一想然後那些鞋的問題哎呀要有些屁味劑記不記得擺啊你神經你這麼熟悉當然做過了就是啦真的做過了這些瑣碎的東西在腦袋直接一路好像電視新聞下面的字幕一路這樣過你要轉一頁出來但是你要忍住你要告訴自己兒子大了 女兒大了她喜歡一天要振翅高飛離開你也想她振翅高飛不然要圍著她嗎她要獨立生活獨立生活的條件前提就是什麼呢就是你不要照顧得她那麼周到否則她怎懂得獨立生活你說她的衣服爛了有蟲有蟲被蟲咬不會死的嘛浪費這些東西始終都有些東西會浪費你給她機會 我以前都是有些衣服放不開譬如我買了一件衣服給他我自己喜歡多過他喜歡他洗爛了他洗爛了不生氣但是他說乾衣機是亂來的不知道什麼難道你說下次真的拿回來拿回來洗吧拿回來洗吧後遺症是什麼呢後遺症又是笑話當笑話聽聽說是真的第一 你一直照顧他讀大學三年讀大學四年都照顧他讀他三五歲都跟你一起你找工作那是另一個問題他娶不到老婆嫁不出肯定跟你一起沒辦法那些哪有人喜歡他這麼群腳他出來找工作做我聽過一些這樣的案例 見功好緊張真的媽媽不行的老闆見到就見你就見我我在樓下等你還要玩湯阿兒子是不是很緊張喝口湯先下來的時候這裡有鮑魚煲這個很補的潤你喝口湯先頂頂驚<笑> 有這些情況當然也有兒子病了媽媽打電話去請假老闆他今天感冒老闆就說他自己不懂得打來嗎他年輕年輕說不到話嗎說到的一樣那你怎樣自立怎樣自立自強呢我想知道這是此其一這就是我認為是 升機父母的惡果他真的不能自立為何直升機我不太熟悉這個字眼由頭照顧到尾是英文 term helicopter parents 即是什麼 即是你的小孩在這裡 我父母就拿直升機在你頭殼頂盤旋 任何時間360度都夾住你 你做什麼就不能逃過我的法眼 這個後遺症就是說見工打電話去請假請假之後打電話去請假我翌日就解僱你以後不用回來我聽過那些助理譜因為媽媽厲害老爸厲害就是聰明人來的知識分子可能會去到經理位小孩出去做事老闆看得起他給他做一個很難的項目不知道他賣要銷售某些東西你給我計劃書來他拿回去 媽媽做很多事情不是很搞得定媽媽來幫你做媽媽做媽媽媽媽跟你寫肯定行那兒子怎麼辦你明白嗎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到出來工作其實你照顧他的模式是沒有改變過的不可能一定要改當他娶了老婆生了兒子 嫁了你可能他照顧的模式都是沒有改變過的這些父母就真的害死小孩也未至於害死的你很容易傷感情的很快或者他的兒子願意那是有些小孩是很接受的很享受被照顧那更加不行了這個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這句說話也挺好有機會讀出來 我看不到Connie說周小姐就要自己搭巴士上學就被爺爺說為什麼你這麼危險搞到小孩為什麼不車他上學大哥我還要跟小的那個上小學一個上東那邊一個上西那邊那怎麼車這些是現實就逼到你要成長大那個唯有自己搭巴士上學爺爺說危險喂 巴士人人都回答你什麼叫危不危險有幾危險中學巴士有事有事沒事就沒事跟上學無關小學搭校車或者車他搭校車的很多都有校車到中學自己再不懂搭車的話你下次都要你車他車一輩子就像剛才那個例子一樣爸爸我蕩失路你可不可以來車我我爸爸可能就是因為 自己做老闆隨時可以離開等我來或者有個司機就叫司機幫我車他Ada跟有些病了的職員打電話回去說回不到工找媽媽打有沒有搞錯Ada就說回來說譬如說他病到迷迷懵懵怎麼都起不到身打電話心覺我覺得盡量不要找媽媽 真的找家姐、弟弟、哥哥都好過對不起李小姐我不知道她也會獨立生活如果她分開住她一個人住的呢或者她一個人住的呢或者她結婚呢是不是找老婆打如果結婚就沒理由找媽媽打如果她一個人住打電話回來叫媽媽打她 對不起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大家如果越來越大學小學雞化香港就沒有了競爭能力我覺得有個指標就是這些家長日取消了他取消家長日<笑> 大學就是大學大學其實真的不關媽媽事除了你要給學費之外 我認為我是過來人我讀書的時候即是三十年前畢業即是三十四年前入大學我媽連我讀什麼她都不知道住哪間宿舍當然更加不知道因為沒有宿舍住不過經常都不回家你是什麼大學中文大學我在學校搞學生的活動學生運動當然更加不讓她知道 因為她日夜贏我,擔心我 我真的覺得入大學,我是追求我的獨立自主 追求得 很堅定的除了財政上當然除了財政上希望自己獨立做很多補習盡量自己的店所以這樣才訓練到一個意志可以很堅強的人可以很獨立生活的人可以面對很多逆境的人 爸爸,媽媽,阿爸,怎麼辦?媽媽,我忘記了襯襯了 有很多地方要花錢主要跟他找數你要相信他放下一筆錢給夠錢18歲不懂用錢我那時候我那個年代已經是我爸爸是一年的一個臨心你自己搞定看著計數 你可以這樣的你可以拿一筆錢去買賭場馬 一年前給你成長是怎樣來的成長就是這樣來的喂這個是婦女節目什麼責任過份喂什麼婦女節目你有少少侮辱什麼叫婦女節目現在社會的現象什麼自由風不說了社會現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現象為什麼我們下一代被培養為溫室裡的小花花香港的大學生不要被人騙不要被教育洗腦都要父母放手才行這位是不是陳先生是啊他取消我們所以如果你覺得 這個問題不重要的你可以不聽字的待會先聽也可以我們電話1831138 說什麼媽媽是女人其實林韻強習慣了她本來是一個加害者變成一個受害者本來她是辣椒前賣樓有些事情解釋不了她說人家加害她就過了她現在以受害者自居又說怎樣傳媒呢 狗仔隊怎樣找他80歲的媽媽、10多歲的兒子怎樣去干擾他家人的生活令他有很大的困擾等等大把話說輿論怎樣未審先判等等但他將他當時的疑點解釋不了的疑點要給什麼雙倍佣金 他那些論點第一點我已經一看就發火他說普通人就不會這樣受到對待要是他這些才是這樣說什麼有一句說話叫做吃得鹹魚就要抵得渴你做行政會議專櫃的行政會議成員你拿到這麼多好處你完全是沒有代價的你以為要謹言慎行要每一寸行每一寸路都要小心一點否則真的很容易慣倒 我告訴你這是真的因為你是公眾人物因為你是有掌握公權力的人還有你涉及公帑的事你是在說公信力如果你的人的道德操守受到懷疑的話你又有負責制定政策當然是被人會被人砌被人查聽新聞回來再談 撐我其實真的等於撐自己不想再下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再受到這些政治迫害始終你在做那個position的時候你都不會想說那個人是很針對你的反抗你都會想令到他們是滿足到他們的need的他們的需要我覺得其實現在都是一個很適合的時候去開始做些事情 特区政府对普选是有承担的我们会按照基本法、人大的决定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决定等等来实行普选我和特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决心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旅的自由风主持郑兼寒吴志森 毛孟靜好這個節目叫做《風波裡的自由風》現在坐在直播室的就有毛依依、毛孟靜和吳志森 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1831138你打電話來說什麼都行叫你做心仔好還是心哥還是心爺都說四代同堂心仔、心哥、心爺、心叔什麼都行任得你我知道叫我什麼名字的人呢 那些認識我三年前開始認識我的人當然叫我心仔因為那時候我就是黃毛小子一個我從頭到尾叫你吳志森這個好像小學同學一樣是慣性的指名道姓吳志森我認識了毛依依很久但你不是從來叫我依依的不如現在我就我叫他毛小姐不是中生我現在 我們同時又製作了有關馬時亨的一個片講他做官之前、做官之後辭職一直的最近的言論我們為什麼會特別要講他呢因為他自己突個頭出來 就很參加很多有傳媒出現的他自己是曝光 我都說南華早報的local news 說明是新聞版能不能想像明報或者是蘋果 A3版 應該是新聞,全版是一個個人訪問 很奇特的然後就去 Our TV 訪問他,就說這個佔中會有67年暴動 亂說24,什麼意思 我就不知道他以什麼身份除了是前高官他什麼身份出來曝光然後就去議會內外的劉慧卿的節目又訪問他我覺得 這個新的做法背後是一些東西的不是你知道這些在商界出身的人算盤是打得很拉拉聲的從來不會做一些無無謂謂沒什麼成本效益不是那麼好的東西你知道一定要計算為什麼他這樣做呢我暫時不知道除了收下風才知道 不過他做過什麼呢我們的同事做了一個片可以給大家看看我們看看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就接受了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的網台節目議會內外訪問他先來就講了現在的行政和立法關係出現了很大的鴻溝 激進的議員多了 我見到很多政府裏面提出來的東西在立法會都是搞了很久都不批都不過確實是好像給人的觀感很多東西是講觀感的就好像政府很多東西舉步維艱不是說政府的運作 癱瘓因為他上到來都有拉布不關你事拉布你又沒什麼參加的 但是你一上到又拉布又頂這樣那樣沒辦法行的很多事情你是一個公道的我很公道的譬如我提出一個政府的政策出來不會說明天就會打一支針下去立即會搞定的很多時候要時間去令到那個政策對經濟也好對整個政治也有個影響但是那個觀感現在給市民的感覺就好像立法會和行政機關 有個紅溝之後他狠批香港的立法會議員質素之低是慘不忍睹議會又流會出來說的質素又低我之前看完我有時上去看慘不忍睹 局長看開一點,OK?那些人真是發瘋了,發瘋了。發瘋了。你又似你。你又似你。你又似你。你又似你。你又似你。那是不是不用說了,這樣。我從來沒出席過這樣的論壇,真是大開眼界。喂,寶啊! 我說的話你不跟我的你就是錯你就是歷史的垃圾在Facebook開了個fanpage 焚書坑儒這個儒字簡直做弟弟不是讀書人難道樹根哥有什麼歷史新發現秦始皇是不是還有些弟弟我啊那些董事收些董事費用少過你的議員很多我們講這些質素都好啊在接受卿姐訪問的時候他們也都提到 2002年的9月當時的馬時亨因為先股事件而鞠躬道歉不過為什麼我要平反呢當時我有人證的我就說我跟同事說我要請所有傳媒但是有當時有一位同事就說不用了只叫電子就行了 那我就覺得那不對大小超那他這個同事就說可以啦他在政府的經驗比我多好啦你知道我就所以這個故事教訓我就是什麼做官呢不是你自己呢那時候我真是新仔真是不懂事啦 人家老前輩知道多於你,你覺得比你多 他感到不舒服就覺得影響了整個政府和團隊而在節目尾馬時亨就這樣形容佔中我是憂慮佔中會變成暴動不會我們啦不過不要緊你怎麼知道不會你才知道我下次再請你上來我送這份多謝大家多謝馬時亨先生那就半個小時了是啊很快多謝了拜拜拜拜 所以我們看完這個片聽完他說話商界的人絕對不會計錯數的當然是有目的的是的我就覺得很出奇忽然間突個頭出來作一個左右逢源之勢我想有幾個可能性其中一個雖不中都不遠矣因為佔中 越來越引起社會的討論越來越多人覺得有得想越來多人覺得真普選是重要於是他爺爺他們的爺爺我很討厭說爺爺他們那些人就動員了所以可以動員的力量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你文匯大公爺大阪大阪沒有作用的是不是你找什麼樹根哥 蔣元秋、支流在立法會內外說話沒有作用你找張志剛那些寫東西、找周庸那些你知道沒有作用的產生不了什麼作用想來想去找一件貌似中立好像都頗得民心辭職之後又覺得養到肥頭得意然後好像都有人聽他說話出去說 佔中就等於六七年暴動，好像挺適合聽的。 是不是會受人所托？會炸死小朋友的，是不是受人所托而做呢？不過就很可惜，他爺爺所托非人，所托非人的原因就是，你先說，你用他爺爺最忌忌的東西用來比喻佔中。 六七年暴動滿地菠蘿是甚麼人搞出來的，是左派搞出來的，以為趁虛上面搞文革我們撈都玩了一堆，你這樣就捉著爺爺他爺爺的痛處。但我不明白為何會上劉慧卿的節目，這件事我也有個問題，劉慧卿不生氣， 我也上過他罵我的，好不好，那個訪問，有什麼好，不知道不知道怎麼看，不知道為什麼，我又出奇，我在亞洲TV我以前有個教育，英文的節目，沒有了，不知道為什麼，不了了之，為什麼選舉完之後他那個可以回來我沒有的，不知道又要解一下，為什麼整天有這樣的遭遇，去到哪裡被人廢走，真的很厭惡，喂我們接聽眾電話都可以，1831、1838，不過又想說說林奮強先。 林粉強，這個真的頂不住，讓你說吧，這些東西我未必是他自己寫的，有人跟他寫出一張照片，他是為廉署打氣，今天這篇文，很白癡，他第一個論點，他說如果有一個普通市民向政黨投訴懷疑貪污個案，希望有人幫他，政黨人士會不會為這位市民大肆宣傳，開記者會， 做政治show，你說什麼，這些是最基本的分別，吳志森，我們ABC來的，你隔壁的陳先生包二奶，Who cares，他自己個人選擇，他搞亂他家裡的事，都不是，他如果他家裡很糟糕，當然可以報警，他有噪音，總之你隔壁的陳先生包二奶，如果不是噪音，或者什麼是滋擾到你，真的不關你事，你沒有興趣，但說特首包二奶就全世界都飛到他，你老婆緊張一點，我當看電影，買花生，當然，你說但是香港人都會很緊張，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是一種公眾人物，你那種公德的操守，不單止的，會不會影響到公職，爺爺的老婆打到他豬頭，怎麼上班啊，大家會關心，你這份這篇文其實我真的，你們說今天是要討論，我有少少質疑，那很討論廢話，這個就第一樣，你只要普通市民，他立論點第一樣已經錯了，因為林粉強先生你不是普通市民，你是入了行政 你試試那個人原來是林粉強，不要嚇我，人家說得好聽一點，劉德華，全世界發瘋了，你想想，人是有身份，你有一個地位，你有一個代表的背後的精神， 一樣是拿榮是沙灘，普通人當你傻的，或者拘捕你，說你暴露什麼，你會覺得是麥當娜，是欺凌小島，是這樣拍張照，三十萬美元是賣給習志峰面的，就是你試試，你去拿榮看有沒有人拍你，傻的，你硬的，雙重標準，是雙重標準，因為人和人之間什麼叫celebrity，什麼叫名人，傻的，你硬的，你是在政治上有公權力的，你有影響力的，你負責，你負責，你不要不說，你不說，你上來做節目，真的，是吧？我們的同事就讀了他的篇文的， 就我們先聽聽吧，回來再評論一下，好嗎？聽吧。曾經被廉署調查過辭職的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在《明報》撰文，題目是為廉署打氣。 近來各界人士都在討論聚焦在廉政公署究竟廉署是否遭受到政治壓力，有沒有淪為部分人士用作傳媒公審的政治工具。身為其中一個當事人，他說想講講他的個人見解。 講到廉署有沒有被某些政黨人士用來做政治工具或者武器，他說假如一個普通市民向政黨投訴懷疑貪污個案，希望尋求協助，政黨人士又會不會為這些市民大肆宣傳、召開記者會做場show呢？ 然後一隊人踩上廉署報案，林芬強說相信肯定不會，但他去年就有這樣的待遇。他又說希望大家藉著事件反思一下， 究竟如何完善法制意義。他說任何文明社會的制度系統能夠正常暢順地運作，都是建基於良好意願，即是說假設大部分市民都會妥善地運用制度，但是良好的制度也有遭受到被別有用心的人濫用的時候。他說想想政黨人物動輒公開高調地去廉署報案，又會不會出眾到社會的公義呢？第二件事他問政府有沒有向 廉署施加政治壓力，他說有人認為部分官員日前的言論是對廉署施加壓力，要求廉署選擇性處理舉報個案。我認為他們並沒有向廉署施加壓力的意思。施祖祥先生、前定次檢控專員薛偉成先生等等熟悉廉署運作的人士，也指出廉署不應該也不會因為舉報人士有政治動機或者有政府高官影響而選擇性地處理或者不肯受理任何案件。況且 假如政府真的要在我的個案當中向廉署施加壓力的話，相信早就在調查過程當中做，怎會留待事件完結、結果公佈之後才施加壓力呢？這個不合常理。 好了，第三件事他講到有關政客、傳媒的公審風氣。他說其實政黨人士、傳媒未審的先判，在未搞清事實真相之前就口誅筆伐，亂扣帽子，確實會影響到當事人和他親人的個人自由。他說上年11月開始幾個月，他和家人不斷受到記者跟蹤滋擾，甚至連他89歲的母親、19歲的孩子都不放過。我也因為不想其他人受到記者的騷擾，也要避免 出席一些婚禮這些喜慶場合。林芬向最後這樣說，他說在這裏對廉署人員因為要處理我個案付出的精神、時間感到抱歉，以及再次多謝廉署專業、嚴謹、公正的主持方式，希望廉署員工不要因為廉署最近被捲入一連串的風波，影響各位心中希望能夠維護香港廉潔公正、不偏不倚的一團火。 大家看完這篇文章，我又勸大家不用很上心去看這篇文章，這個就是他為自己辯護。但這篇文章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他完全沒有提，就是他所謂辣椒之前賣樓，他一直強調了我很早已經6月的時候就已經賣了。 10月就忽然背上因為得悉內幕消息而偷步賣樓各項罪狀， OK， 我當你是這樣，我當你是，我怎知道你什麼時候賣，但有些東西他完全沒有提，為什麼他要給多些傭經紀，叫經紀快點賣呢？我到現在都不明白，沒有人解釋這個point，他自己都沒有解釋，為什麼呢？第二，記不記得他那時解釋得很論盡？ 沒有給得保養，因為給得保養如果僱主不知道是犯法的，然後他就說我想著錢捐到慈善基金，我學他講話，捐慈善基金的中原基金也搞得不錯，你還說不是，我是中原的，沒有收過，沒有收過，還有蕭永青說我不收那些傭用來做慈善的，我不收的。 現在那些傭捐了去哪裡？現在很坦白說，林粉強說廉署都沒有OK，你實在怎樣向廉署解釋換回所謂的清白？我們不知道，但是你說公眾沒有知情權，我是他尾二那段真的 我是慶的，他說我並非要在這裏大興問罪之師，亦都不期望舉報我的人或者任何傳媒要道歉。 道什麼歉？ 你认为你是有权，你还说要求道歉？你道什么协呢？我都不知道道什么协。真的，我们在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无论在政治层面，抑或是传媒的层面，你讲话，你向香港人道歉。为了想一课政治ABC，为什么传媒会找人跟你？ 要查你的事情要查水落石出，因为很简单，因为你是掌握公权力的人，你是用公帑，你是负责给梁振英意见咨询你的看法而制定影响全港市民的政策的人。房屋，还是香港第一顶天的最大的问题，叫房屋。因此之故，你的操守 你有没有因此而获益，你的道德水平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么简单。他也说任何指控只要有疑似两个字，就什么都可以成立，他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忘记了有没有跟你提过。 我一样是被人这样举报过，就说对上一次的选举不是刚刚上次，是对上一次，有人声称去廉署，就说不是我，是我的下属，有人叫他买了什么扬声器、纸、笔，买了之后就没给钱，他就拿着那些单，就说我根本是用了这些钱，但是就在选举经费那里没有报。 找兩個廉署的找你落口供，是啦，要講的，你開了file不可以當沒事。那個選舉舞弊條例，是啦，涉嫌違反，難道我又吹空頓足出來吵，哎呀我被人無辜啊，是不是道歉啊，誰知道歉，誰知道道歉，誰知道搞我，最後查實無據，當然沒有啦，你硬來說。但是廉署做這個工作很重要，是為了保持選舉的公平公正和廉潔。 就是這樣，我覺得很煩擾，廉署的粉絲簡直說真是瑣碎的。毛依依就很清楚作為一個良好的公民，他要全面配合廉署的調查，雖然為他帶來困擾。林奮強就不是，毛依依就說我作為一個候選人，雖然上次落敗，我都要配合廉署的調查工作。 林奮祥，如果我是普通市民就不會這樣，我是因為梁粉，所以你先打擊我嘛，真是廢話到盡，好，13338聽黃先生，黃先生請講。你好，吳宇森，吳萬正的地方，吳志森，吳宇森是拍戲那個，導演來的，真是的，那個是國際導演來的，知不知道，記住了，以後，不好意思，心甘不好意思。 我都是講回自由行的問題，因為我剛才是想講，我覺得除了自由行之外，現在上面大陸自由行是廣東和那些省會城市，其他那些城市就是叫團體簽證，但那些團體簽證在旅遊、自己都可以過到關，因為有人帶他們，其實這個問題比自由行更嚴重，因為我們媒體只是講自由行，其實如果計算數量，團體簽證其實數量都是很大的。那些是怎樣的？那些是旅行團來的是不是？ 不是，所以可能沒有在大陸住過，所以就不知道。我就在深圳住過，我知道就是他們，譬如說廣東的是自由行，他們沒有這個問題的。譬如湖北的湖南的。 省會什麼叫省會武漢就叫省會長沙叫省會其他的市、縣、鎮這些人來就沒有自由行的他們需要一個團體簽證什麼叫團體簽證呢就是需要旅行社去擔保他們或者一個導遊帶他們過關他們才過到的這些人的數量是多於自由行很多倍的但你們就忽視了沒有說媒體他們來到之後就不是一團一團的可以走散的我們有的自己來的不是如果你看大公民 報道你知道他們一樣都是叫自由行的，他有下來的，一樣是講自由行，他可能申請的途徑不是完全一樣，這個數量絕對是多過自由行的， 即是說一年不止5000萬。 我想說我怕現在香港政府就騙我們香港人說會限制自由行，但其實限制自由行之後在這些前提簽證的大力放寬，結果人數更多來香港，我們香港人就不太了解大陸的東西，所以就會被人騙了，被他用語言藝術騙了，限制自由行。 其實就那邊一樣照樣放下來就將問回你黃先生，沒有了自由行香港會變成怎樣呢？沒有了自由行其實就沒什麼，最多就是那些名店少一點，賣的租金沒那麼貴，香港不會死的，但是現在就不可以沒有自由行了，因為現在香港太依賴了，被毒藥你吃了10年，現在斷了奶了，即是脫不了，即是我們吃完白粉吃完10年之後脫不了？ 死了，很大代價，所以現在只能夠辦法跟上面大陸談，或者等一出選特首，普選特首，那個為我們香港人發聲的，跟上面談這個問題。好，這些東西要談，一定要普選才解決到，直接說。多謝你黃先生，張先生，跟著張先生。張先生在這裡嗎？沒有啊，張先生不行，那陳先生呢？陳先生。 請稍後片刻，張先生是不是張先生回來了，都沒有，都見了，不要緊。這個投訴林奮強的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發表了一個聲明，他就說林奮強作為政府高層 言行涉及重大誠信質疑的時候，傳媒和政黨有責任提出質疑的。 是啊，有責任回應，但他回應非法回傭的時候越描越黑，就引起更多質疑。就是你說的，吳子森一直不斷說，很記得，捐去中元，捐完，有人誤會了，以為是給我經紀，我記得他這樣說，說得人說。對於林奮強指廉署沒有受到政治壓力呢， 林卓廷就說毫無根據的猜測，因為林奮強是被調查人士，對調查過程所知極少，你怎麼知道呢？林卓廷，是啊，整篇文這件事是反智到不堪。然後林卓廷就說我不會道歉的，對這個投訴。好，陳先生回來，陳先生。好，陳先生請說。喂，你好啊，心哥無意義。是啊，你好啊。其實林奮強那件事根本就是司馬超之心，路人皆知，是人都知道他是收到內幕消息，跟著在辣椒出之前 賣樓自己不對還在那裡自己很偉正義，我現在都不知道怎樣教我兒子，我現在讀小學，我現在兒子讀小學，沒讓他知道這些東西，蓋住他的眼睛，現在青少年開始，他們看電視，咦， 梁振英應該是這樣，經常在說謊，他們那些真是入了腦，真是現在教下。是啊，陳先生，林粉強這壞事，你原本過了去就你自己收起來，走吧，你走吧，沒阻礙，他還要出來寫一篇這樣的東西，又真的有報紙登的，屎那麼臭，本來蓋住的，感覺最多一個蓋，告訴別人很臭，這裡，是吧， 自己不對就 碎了、算了，躲起來，懶是正義，要拿回紮沙，你才拿命，又要表揚廉署，根本就是在法律證據上指控不到他，表揚什麼廉署，他為自己貼金而已，阿蒙雄、川碧，天日超超，天日超超，真是超啦，超著他，現在真的不知道爆 我現在很擔心，我現在我兒子現在6歲，但我看到我兒子那些十幾歲那些經常搬了陳茂波，他們那班友，他們都是這樣，都是講大話，沒問題的，不知怎麼辦，怎麼辦。 好，多謝你先，教壞小孩，洪先生你好，洪先生。 洪先生，我要講林奮強那件事，不過講之前有一段片要介紹給大家看的，這段片是因為我昨晚上在高登那裡就看到有一段YouTube片就是這個清關會惡行錄警察面前欺嚴囂張暴力對待法輪功，這段片為什麼要大家去看呢？因為看完你真的會火都來了，為什麼會火都來了呢？ 那班青關會就在這個我想應該是火車站那裡，他就用那些橫硬綁完一邊，就將那個女法輪功的女信徒包下去，然後另外一邊再綁下去，你可以想像那個人那個女信徒站在那裡被那個橫硬包著綁著，警察竟然走過去跟那個林國安說，你這樣綁著他，你給我我都出不來了，警察是這樣的，他說竟然是跟他說 你這樣綁住他給我我都出不來，這個是禁錮是綁住人的，警察是完全不拘捕他的，林國安還說那些法輪功女信徒，他就說你們做這麼多壞事，然後有報應，他就說林國安那個死肥佬就說 我一天不做過壞事我都吃不下飯，真的這樣說嗎？ 你報警啦，原來警察是公然包庇，為什麼我叫大家要看這段片，還有要廣傳這段片呢？因為你只要廣傳這段片，你就可以幫林老師挽回清白，你看清關會他們做警察怎樣包庇清關會，香港還哪有法治？現在香港還有人說香港是法治社會，是值得驕傲，這個人一定是嚴重智障，因為他看不到香港的法治已經淪陷到這樣的地步。 我講回林奮強那件事，林奮強，你說廉署還他清白，這個是當香港市民是白癡，廉署什麼時候還你清白啊？那些現在是廉署本身都不清白啊，你走去賣樓，而你告訴我，我推出辣椒那時候是之前我賣樓，你當市民白癡嗎？你 你賣樓的時候，你不是說你推出辣椒那時候你才知道那個是會有辣椒的嘛，你有醞釀的嘛，是不是你是醞釀的嘛，在那裡是不是，是不是想我們什麼時候要推出辣椒，你當然不會等推出那時候你才去做啦，是不是？他不單止是醞釀，他還有一件事就是說，是真的推出辣椒之前那個樓才脫到手。 而且他是要給佣金給很多的佣金給經紀，叫他快點賣，只是給很多佣金，這個你都解釋不了。他那個解釋就是說為什麼要這麼急賣樓，他說要給錢，他的解釋是不是說要給錢他媽媽醫病？ 因為他說要給家用， 用來做家用，放天下之大謀，給家用要賣樓，你一個月多少錢人工啊？你那份人工不夠給家用，幾十萬人工，你說不夠給家用，還有你沒有積蓄啊？你身邊銀行一個積蓄都沒有，要靠賣樓才有，你根本他那些解釋，我覺得我們香港人有個邏輯就是廉署說他沒罪就沒罪，為什麼我們不去質問廉署？他 他這些疑點你廉署不要說他沒有罪，廉署沒有說他沒有罪，再不查下去，有這些這麼多疑點在這裡，你說我們全港市民你做一個民意調查是有多少人相信他是清白，是真的沒有事？這不是公審，是廉署不是公審，而是這些疑點全部沒有解開，而且那些解釋是荒謬絕倫的，你好，你剛我們正說不應該用公審等等，就不應該說你是用公審的方法，我們現在說的可能是一個很通，你等我一會兒，洪先生你等我一會兒，我們沒有答聲會好一點，剛才我跟吳志森一起都說公審就不行，但如果不是公審是純粹做一個民意調查， 找個白癡的來才會相信你根本完全說不通你說你一個月賺8000元一個月沒有錢給家用我就相信你你要層樓要賣真的給不起家用家人你一個月賺多少錢大哥你以前一向做的份工賺多少錢好了我們談到這裡洪先生多謝你我們接下來剩下大概15分鐘的時間就要留意一下這個國際大事 你有沒有親戚在澳洲我有一個外甥在澳洲讀書我大家姐的整個家庭就在墨爾本現在澳洲就來星期六即是明天投票選新一屆的政府大家你選政府他是不是行英國那種 制度選了國會佔多數的黨就做首相我很抱歉這方面的功課未做我的理解是這樣的就行西敏子仔國會的最大黨佔了最多國會議席的黨就會組成政府那個政府的黨魁就會做政府的首相所以呢 這個選舉不只是選一人一票選首相或者總統他們叫首相 是選國會的競爭很激烈亦有很多抹黑的文宣戰我們都聽慣其中一個抗業大王被梅鐸底下的報紙罵他其中一個是選參議院的議席有兩院制 很好笑的這個叫做柏爾默梅鐸底下的報紙柏爾默可能你都不知道說誰如果你熟悉澳洲那些是Clive Palmer Clive Palmer 就有人認識聽起來會熟悉他就說他既不是在澳洲人報既不是教授 又不是G20的顧問 不是抗業巨頭不是法律專家不是言論自由的支持者大概都不會是億萬富翁什麼都不是你不存在柏爾默反擊梅鐸要告梅鐸份報紙誹謗然後指責梅鐸的前妻離婚的華裔前妻鄧文迪是中國的間諜 用這個方法大家互相攻擊鄧文迪是中國間諜是為中國監視梅鐸很多年由結婚那天開始或者結婚前開始知不知是外國的奇情小說情節民主國家如果去到選舉都可以攻擊到這個程度是的 你讀出來的真是挺好笑他什麼都不是指象吳志森他不是姓吳他不是叫阿森他不是男人他沒有戴眼鏡他沒有戴耳筒他根本不是一個人他不存在我們找到思華的電話準備好了思華好你好思華打個招呼思華好我聽你好明天投票了吧 明天投票了今天深哥剛才你說的是對的澳洲真的行兩院制以及參議院議會裏面的多數黨派他的黨魁就是我們叫做總理又不是首相又不是總統叫總理其實都是那類有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譯名的 Miss Moore 最熟悉的英文講錯了糾正一下至於剛才你們說的Clive Palmer 他都是億萬富豪他是澳洲第五大的首富第五大的billionaire他是抗業大王你們說得對我一向都說政治當然是骯髒邋遢一到埋牙的時候就有非常之多的攻擊 這個Clive Palmer 其實他也是黨魁他現在相當 在世黨裏面是無出頭來的一個黨派 他那個黨是用自己的名字 叫Palmer United Party 柏爾默聯合黨 他的好處是鼓勵我們投他票，因為他真的很棒，其中一個黨政綱說要將入息稅減到15%，這些如果 所謂民主國家來說聽見都流口水，跟香港差不多，有沒有可能才行，這些類似社會主義國家那麼多福利主義，所以其實吸引就吸引，但這些小黨都是與不驚人死不休的，我自己覺得。但他好像派了很多黨員出來參選，是不是成百個黨員？是的，都是的，其實都幾，現在以世黨來說是相當 快地冒出頭來，其實澳洲有兩個大的集團，我們一個就是工黨，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的兩黨聯盟，就是自由黨和我們的國家黨，第四個比較大黨其實只有10%的倒的選票，就是綠黨，現在這個Palmer United其實都在政壇上 沒得相當之快的，不過肯定都是一個小黨，我其實想今晚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據現在最新的民調，應該工黨是會輸的，民調如果單以兩黨來計，兩黨聯盟就是53%，而工黨就是47%，雖然只有幾個%的分別，但其實呢 澳洲我們說過，上個星期民調是相當準確的，就算是2-3%，除非真的有很突如其來的戲劇性的轉變，如果不是，真的應該是明天開始，晚上6時之後或者到幾個小時之後，澳洲時間應該會有新的首相，而這個應該並非工黨的。 如果時間夠的，我都想講講為什麼工黨會輸，如果真的，我們都是預料一下，工黨輸人不是內鬥，我自己覺得不是，其實從全世界的情形一樣，就是經濟的問題，工黨處理經濟，對面那個黨那個攻擊他的就是三個英文， 是spend，spend，spend，即是花錢，花錢，花錢，沒得花，而工黨同 兩個黨很明顯在經濟上有不同的做法，經過了6年的工黨執政，本來何華德政府給工黨轉手易手的時候，是給了500多億的負債，但是有400多億的儲備，大概是百多億的商差，直接像埃及妖後的資產一樣，像彭定康所說，以這些不是埃及妖後的，不是太差，這盤數在這麼動盪的金融，但是直到現在工黨已經有差不多 每億1個星期以15億元的負債，現在差不多3000億，敗家得這麼厲害，所以其實那天大班就說不怕印銀紙，但澳洲不是這樣，而且不可能這樣去解決經濟，所以我認為最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失業率都高，是5.7%，在鄉郊地帶其實是超過 兩位數字，即是近10%，所以在這樣的情形，再加上他自己也有些內鬥，還有一個最大的死因就是排碳稅， carbon tax， 就是其實工黨最初就說不推這個排碳稅，但因為後來他的席位不足夠，就要向這個小黨例如綠黨求救，於是綠黨答應了他之後，就挾持了他說一定要推出排碳稅，最後到我們現在一般人民是那個 那些碳業有關的所有水電煤全部加價了差不多14%，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司法排碳稅的意思就是如果澳洲大概是350個大的企業，如果他們每排一噸的碳就要給23元澳幣的稅出來， 一噸當然不多，但如果你排千萬噸，你會有很多出乎意料的支出，於是就轉嫁給消費者了，在人民上，沒錯，消費者，其實我可以說工黨這次的死因根本就是排碳稅，而所以對面兩黨聯盟說他如果一上場一定會減排碳稅，甚至是取消，他們用scrap這個字， 一定會不要他，所以派碳稅應該是死因的最大原因。至於兩黨聯盟如果他真的上場去說明要大咳預算，還有其實澳洲現在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深哥我們70年代80年代成長的人都知道，香港是有很大的船民問題，澳洲也都是日日都有扣門而來，工黨上場這麼多年是有5萬個船民。 在哪裡來的？主要是由印尼、巴基斯坦、周圍都有船民。澳洲是一個非常仁慈的國家，來了之後包吃包住，還要包他們訴訟的上訴費。而這個法律援助其實我們一般人民都享受不到的，非常之難才有。但是這些船民，其實難民真的很少，船民就多。 如果你要甄別他的過程，有可能要用幾年去甄別，但那幾年你是要養他的，近幾個月之前，他們而且是住在社區的，因為很多民間機構是鼓勵，希望他們融入社區。他們其實未是澳洲人，他們是在甄別的過程，已經住入社區。在幾個月之前，就是有一個船民，就是入了我們附近的一個社區裡面，是強姦了一個女的大學生，所以社區人民是非常之 不是說不人道，但實際上是對他們這個船民政策是相當之憂慮。但會不會跟我們當年香港都是我們拿了太多的越南的船民來了，我們的經濟上付出吃不消，甚至在當年記得很清楚，有人說將船拖出公海，浸死船，這個是我第一 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如果還有時間的話，排碳稅那裡會不會，因為澳洲是一個比較環保的國家，因為排碳稅就工黨現在就執斗，會不會是以後綠色的取向會是這樣的呢？會不會向後退呢？其實凡是要做這些事本身， 我講了船民先，船民的問題我們大家同一個世代的心有同感，但澳洲人真的非常之仁慈，其實在他甄別的過程，他們是沒有將他圍在一堆的地方的，以前現在就說要去境外甄別，其實不是你弄一個難民營，現在是開始是 但是都是一個開始的過程，而且說明小孩子不能父女不能，如果你是爸爸、你的太太和你的子女和你一起，你都不會去，因為不可以分散你，真的去那些境外的難民羈留中心是不多的，而且大量的難民其實已經住在社區，境外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和一個叫做拿魯島，即是付錢租 是啊，付錢在那裏設一個中心，有去在那裏，但是他們的支出是不少的，好像是幾百元兩個星期澳幣，相當之昂貴的，人口也多，第二就是有關排碳稅那裏，排碳稅其實澳洲都是一個真是所謂環保的國家，但我希望全人類都知道， 凡是做這些必然要有很大的支出，還有我相信澳洲人不是不希望環保，但是排碳稅是否真的支援到環保呢？這個是有疑問，而且很多小型的公司就是因為排碳稅多，而且加價之後又沒有消費者不去幫襯他們公司，很多是倒閉。 所以現在我個人認為，我自己很多朋友現在都，我見到他們澳洲在十幾年來都沒有失業，最近都失業，我覺得是非常之難過，所以經濟是一個主要的死因來的。如果最後我想時間不夠，我想講一個趣聞先，或者講時間夠，四三分零幾分鐘，翠文得意一點的，第一就是連 Kevin Rudd那個哥哥 都支持其中一個華人的候選人，他說這個是自由黨的，我覺得很有趣，連陸克文一個要競選的總理，他的哥哥都不是支持他的黨，是支持自己的對家，我覺得很好笑，亦都可以見一下自由國家的人民真的有自由意願，你喜歡選誰就選誰，沒所謂，哥那就如何，無所謂。第二就是有一隻鱷魚仔很有趣，在北 領地，這隻鱷魚仔叫做 Big Wendell， 他原來選了Tony Abbott， 選了艾寶德， 澳洲人就很有趣，將兩個人的照片下面丟了一塊肉，他就看看那個鱷魚仔抽哪一塊肉，這條鱷魚據說很有靈性，其實兩塊肉一樣大，但一口就咬了這個 艾寶德那張照片和咬了那塊肉，其實這張照片我也把膽子放在那裡，因為我覺得很有趣，像以前那個八爪魚世界盃那個一樣，那個是八爪魚先生死了，那隻是死了，但我最後想問一問，澳洲投票是強制的，你沒有回來投票罰40澳幣，我記憶中 20元，雖然很多傳聞20元，不會在香港海外是不會，而且澳洲真的很仁慈，譬如試過我有一次回香港都沒有投票，當你是有很確切的理由解釋是不需要罰，而且20元真的都是不多，所以澳洲的投票率是相當之高，是有90%或以上的，還有 澳洲人是很友善和很開朗的，明天投票一點都不見白老張的，即是敵對陣營都是有講有笑，還有很多學校會開BBQ的，燒下腸仔接著籌款，都是一個很快樂的一天，在學校裡面小朋友很開心，和自己的家人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真是一個而且自由有法治的地方，所以明天我們整家人都會去 幫忙做些事，都是我自己覺得很享受民主氣氛。我在雪梨，邊邊區叫Mitchell，好啦，好，阿詩華，祝你明天投票快樂，我一定很快樂的，多謝你， 快樂民主，多謝你啊。 很少人祝人投票快樂，投票是快樂的事，不用那麼勞氣，不用那麼緊張，不用殺到來，如果香港有一天是這樣，我覺得真的好，學校BBQ，然後才可以去投票，一家大小的娛樂活動之一。好了，時間夠了，下個星期再談，拜拜。D100，講真話，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